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是不是每种感情都不容沉溺放肆，侥幸淡如君子，直到是那些无关风花雪月的相思，说来竟然能知，愿你懂初心，念与你在的桃树叶落早做尘土，心血来时又将陈酒埋了几壶，盼你归来后对酌，穿过落叶修竹，看过月上日暮，你说有一日总归名扬天下，实现你抱负，那时的头皮你剪碎，缠着心留宿，心愿未听清楚，爱过这流苏是否应该时候听见你名字，与其气氛舒适，回顾声笑问何方，大侠心明镜不知，笑容有多讽刺，反反复上眉目，心寒依然如故，还以最初有你扯过离袖轻拂，笑说虚荣似泪珠，曾经相伴相护，说着初心不负，想起不一日陪你策马团路，闹市中乱步，风凉中三月桃花铺满路，深情满面恍惚，江湖的尽头是否只剩孤独，都怪我玲珑心思执念太过于沉沦自负，前方还辽阔，若问此去应去向何处，把来路当作归途， 全勾勒成指纹，印在我的嘴唇，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，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，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，